Rega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ega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ega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着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咁啊录音嘅时间啊比较奇怪嘅，就系10月18号星期六嘅晏昼嚟嘅。点解会咁样嘅呢？因为下个礼拜呢，星期一至五呢，我就要做啲我唔系好想去做但系焗住要做嘅嘢，就系放假去旅行。咁去旅行本应系好开心嘅事嚟嘅，不过就即系要同一啲即系我唔系好想一齐去，仲系好鬼大班人嘅旅行团啦，系即系，但系 anyway 点都好啦，咁一早搞噶啦，咁所以下个礼拜我就唔做节目咧，咁今日就补咗佢先嘅。嗱，你又见到啦，都系得我一个嘅啫，今日又系吓，咁又好啲，有牛波推咪。啊，唔似上次咁样拎住个电话录嘅，因为咧阿迪啊要搞呢个嘅撑警察大行动啦，咁所以佢又比较攰啲，咁我见到阿迪咁攰咧，算啦，唉，我自己搞掂佢。咁嗱，言归正传，讲翻个市先。个市亦都一如所料啦，其实即系过去嗰一个礼拜都喺250天线嗰度咧，就唔识上又唔识落咁样。咁亦都可以理解嘅，因为美国啊跌到冧冧冧。A 股呢又唔係话好生性，咁跟住就係呢个嘅沪港通呢，小家哥呢又讲啲又唔讲啲，咁唔讲啲又讲多咗一句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即係个市场好似冇乜方向冇乜焦点，咁所以一路都喺250天线嗰度走。咁你话係好啊淨係唔好呢，咁见仁见智啦。咁你话好嘅都系叫做有个搵到个支持啊，你话唔好嘅就系话即係外围同埋即係香港政治因素始终都困扰住，咁似乎再升个机会又好似难啲咁样，咁所以成个呢啲咩心理啊成个礼拜都困扰住即係香港股民咧，亦都見到個成交係縮咗啦。咁嗱，過去嗰兩個禮拜，尤其是依個嘅雨傘運動開始嘅時候，我都講就係話有啲嘅中資嘅錢，即係拍住喺度咧，就錯個期指，錯到你要暈嘅。咁但係喺今個禮拜裏邊咧，就見唔到啦。咁我諗即係有啲嘅維穩嘅力量咧，就希望一啲期指嘅方面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嘅。咁所以令到我識嗰班期指佬咧，今個禮拜都舒服啲，即係起碼咧，即係可以叫做跟到個美國啊，有時候跟下即使嗰個 A 股。个走势啊，炒啲期指都揾到吓，揾到两啖饭食嘅吓，咁就大市下个礼拜咧，我估会好翻啲嘅啊，因为第一就系你话礼拜五嘅时候沪港通，大家都期望有个时间表，咁但系到最后咧都冇时间表，李小加出嚟讲一段废话之后咧，个市都冇跌到嘅，咁啊似乎即系沪港通，大家都觉得就系话，唉唔紧要啦，唔系十月咪十一月咯吓，总有一日嘅话都系一个好消息，咁啊所以都应该下个礼拜会顶得下嘅，咁啊再加上下个礼拜就呢个四中全会开啦，四中全会开其实我讲好耐噶啦，依法治国啊、新能源啊嗰啲乜嘢都讲好耐，咁就最主要都系睇嗰个。即係中央政府點睇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啦。咁今個禮拜亦都有一個特色嘅，就係炒過下中國會減息嘅。咁我覺得減息嘅機會就唔係好大嘅中國。不過呢開完四中全會之後減嗰個嘅存款準備金呢，存準金嘅機會都幾大下。就係一個大範圍嘅減存準啦，唔係一個定向嘅減存準啦。咁點解會咁樣估計呢？因為即係 陸陸續續未來12個月呢應該係會做好多定向嘅減存準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定向減存準咪得囉，點解要做一個全面減存準呢？但係你要諗下啦，你定向減存準減到某個位同嗰個嘅整體嗰個存款儲備金率如果爭太遠嘅話呢，有人唔掂㗎嘛。咁所以為咗未來12個月會有幾彎嘅定向減存準嘅話呢，我覺得開完四中全會之後減一減個全面嗰個嘅存款儲備金率呢，個機會係大嘅，咁亦都可以釋放一個嘅經濟利好嘅信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四中全會裏面拎幾多著墨點喺嗰個嘅經濟嗰方面就唔知啦，就應該都會唔少嘅，希望都係啦。因為如果你講得少，即係講得太少經濟嘅話呢，即係話對一啲嘅新政策啊各方面呢亦都冇乜憧憬呢，又對個市係負面少少嘅。咁嗱，四中全會就唔講啦，下個禮拜大家自己及住啦嚇。有幾個即係一啲中國內部嘅因素嘅消息可以傾傾嘅。即係第一個就包括就係而家李克強就即係唔係而家之前啊，李克強就掹咗過去俄羅斯嗰邊啦，就傾呢個嘅鐵路發展啦。咁所以兩隻嘅鐵路股南車北車都飆咗上去，加埋隻株洲南咧，即係嗰做設備嗰隻咧都升咗上去。咁有道理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俄羅斯要大規模用中國嘅鐵路嘅話咧，咁對於兩間鐵路公司嗰個訂單量咧嚟緊真係好有保障。咁如果你話喂唔係淨係做俄羅斯裏邊嗰啲嘅動車，包括埋話俄羅斯加即係西伯利亞鐵路咁樣嘅話咧，咁就激好多啦嗰個情況。因為西伯利亞鐵路如果係要行動車嘅話咧，哇嗰、那個造價真係不得了。不過但係當然係咁講，即係會唔會咁樣做呢？因為即係如果你俄羅斯搭條鐵動車過去呢個嘅北京嘅話呢，嗰、那個商業效益、一個經濟效益係好低嘅。因為我唔係好相信好多人會搭呢啲咁嘅火車。如果去到咁遠嘅話，搭飛機好過啦，搭火車即係凍到你暈㗎嘛。咁所以就大家拭目以待嘅。咁即係喺俄羅斯裏面簽咗幾多鐵路嘅訂單返嚟。咁第二樣嘢亦都有更大嘅 inspiration 啦，更大嘅啟示，就係話呢之前係傾過即係南車同北車要重組。咁究竟點重組呢？大家都唔知應該用咩嘅著墨點嘅。究竟係南車拼北車，還是北車拼南車，還是兩間咁高咁大求其拍埋一齊算啦。咁喺今次嘅會面裏面呢，因為阿總理呢亦都同埋南車同北車嘅代表一齊去俄羅斯，咁就係唯一就睇下呢南車同北車邊個管理層呢講嘅講得多啦，講得多個呢就當佢係贏咗咁樣啦。咁但係兩間嘅 A 股都即係兩隻嘢個 A 股都升得好犀利嘅禮拜。咁一般相信就好似之前玩中俄之間個天然氣咁樣啦，升一陣之後就停一陣啦吓。咁另外亦都係要講一講，就係話嗰個滬港通啦吓，因為好多人都問即係滬港通有啲咩板塊呀、有啲咩 click clack 咁嘅嘢呀，亦都講到口臭㗎啦，即係包括嗰啲 AH 股差價嗰啲咁嘅嘢。咁嚟緊嘅節目啦，我諗下即係逐個禮拜講，即係用啲少少時間，譬如三四個字講一講啲 A 股行業啦，即係譬如你話軍工股啊、白酒股啊、醫藥股啊、咩土地流轉啊、甚至乎核電股啊，啲俾啲基本因嘅知識你哋啦嚇。因為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好簡單嘅角度去睇頭先我講嗰啲嘅所謂嘅行業嘅話咧，即係好容易賴嘢嘅，因為國內人炒呢啲股咧就炒得好細分嘅，即係譬如軍工股，香港人唔會理係咩叫軍工股，總之你 classify 叫軍工股咧，又成交又夠大又識喐嘅話咧就衝埋去。咁但係國內人係唔係咁炒嘅？國內人啲軍工股細分得好細啊，譬如有軍工設備啊，有啲嘅軍事變民營，即係變民用嗰啲嘅工業啊，咁樣 click click 各樣咁嘅嘢。即係白酒亦都好多種啦，旅遊亦都好多種啦。嗱，譬如旅遊股嘅話，我有酒店啦，有景點啦，有呢個在線旅遊啦，有旅行社啦，有餐飲交通啦，有好多種嘅。核電亦都係啦，有核設備啦、核發電啦、核安全啦、 核嘅污染嗰樣嘢啦，咁好多好多多多種嘅，咁所以即係下個睇下邊日開始啦，咁啊逐一忽講一講咁樣，咁等大家唔好炒錯，因為呢啲全部係好跟政策嘅，即係譬如你話軍工為例，即係譬如中國出咗個軍事設備啊，嚟緊幾年會增加幾多千億，咁當中你炒啲咩軍工股咧係唔同嘅嚇，咁啊唔似香港咁樣，因為香港人炒咧。就跟一個行業呢就搵大佬嘅啫，即係譬如中國話要減存款儲備金率定向嘅，咁有好多人香港人就唔會理嘅，總之我哋定向減存款儲備金率，咁建行又查一餐，工行又查一餐，農行又查一餐，咁但你見到大陸其實唔同嘅，佢係定向，譬如定向放落去啲貸係農業貸款嘅話，咁農行會升得多啲，咁但香港人其實呢方面就唔係諗得咁細分嘅，咁希望即係俾啲聽眾多啲關於即係 A 股嗰方面嘅知識啦，因為 A 股係好博大精深嘅嘢嚟，雖然個市係傻傻地啊，咁另外又值得提一提嘅就係一啲嘅新股啦嚇，因為就係今個禮拜裏邊咧，亦都好多隻一啲嘅騎呢嘅新股，尤其是創業板嗰啲新股咧，就上咗咧，上咗市之後咧就升到爆燈嘅，包括有隻咧，我真係唔係好想講嘅，但我覺得因為真係騎到不得了，叫爵士芭蕾舞啊，咁佢就一胎版嘅咧升咗成十倍咁滯，跟住喺高位裏面就跌咗一半落嚟嘅，即係玩死啊！咁啊，點解會咁樣講呢？就因為即係呢啲咁嘅創業板公司咧，其實好明顯咧，由今即係呢一陣裏面咧，就非常之多嘅混水摸魚，一不小心唔覺意叉只腳埋去咧。咁啊，真係講真啦，真係冇翻三五七年咧，你都唔使指望嗰個嘅目標價。咁同埋市場都講好多啊，即係話喂邊只會炒到邊度？升到幾多十倍？高位唔怕買，因為越買就越高啦咁樣。咁啊，依啲你真係要非常之小心，尤其是喺啲創業板裏邊啊。因為我好少買創業板股嘅，因為我好唔中意創業板嘅。因為喺我嘅印象當中，我接觸嘅創業板咧，十間有九間半咧都係即係神棍式嘅，包括即係8078、8079啊呢咁嘅東西啦嚇，阿蕭嗰兩隻咯嚇。咁啊，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啊，即係對上一次我即係比較親密接觸嘅一隻創業板。就是一隻叫做英球控股的8168的公司，咁啊，2012年8月上市，基本上佢上咗市半年到啦，佢就揾過我嘅個老細，咁啊，跟住佢拎咗個 plan 出嚟啦，咁佢就間公司就會不斷咁樣咧，就有啲嘅收購會打落去嚇，咁啊，跟住嗰陣時佢又話，佢揾我嘅目的咧，其實係想做啲 PR 嘅嘢嘅嚇，即係敷我把口咧就。介紹多啲人認識佢只股啊啲咁嘅嘢嘅，咁但係當然佢呢個計劃就事與願違啦，我一定唔會俾佢吞困到啦嚇。咁啊，但係嗰陣時佢講嘅咩咧，就係話佢好多業務會注入去，包括咧就有一啲嘅嗱，而家佢有做咗嘅，就一啲嘅養嗰啲叫咩啊雕啊，係咪嗰啲皮草咧去做皮草嘅嗰啲水雕啊？ 雕啊， 系嘛？ 所以水刷类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又有啲，佢喺俄罗斯定系中国北部咧，就有啲咁嘅水雕场嘅，就养呢啲咁嘅东西嘅。啊，咁就话佢会收购落嚟咁样。我讲间公司先吓。2012年8月上市，咁就集资咗唔系好多啫，4000多万嘅啫。啊，咁就个股本就增加到去成9亿6000万股嘅。跟住去到2013年3月25号呢 ,exactly 就是见我之后嘅冇几耐呢，佢就发行多差唔多2亿股嘅。咁抽咗一次水，跟住就五送一红股啦，跟住就去到2013年5月嘅时候呢，又发返1亿1000几万嘅认股权证，咁当然啲认股权证係嗱嗱臨嘅变股啦，跟住2013年7月嘅时候呢，就即公行使啦，咁我个认股权证又一炸，跟住去到13年嘅7月呢，又一炸嘅批股，嗰度成2亿几嘅，咁跟住去到8月呢，又有一扎嘅认股权证，去到2014年6月，即係2013年8月之后呢就停咗啦，去2014年6月呢又五送一红股，2014年7月呢又有一堆嘅认股权证，到最后呢开头上咗市之嗰陣时呢，佢有9亿几股呢 去到今時今日呢已經去到22億股㗎喇。你會發覺呢其實香港有好多呢啲公司呢，如果你睇有經濟通，你睇佢嗰個嘅股權變化嘅話呢，有啲公司呢係一大堆呢啲嘩發窩輪啊，跟住又職工股啊，中間又夾住啲批股啊，咁樣呢個股數呢喺短短嘅兩三年時間呢，由七八億呢就衝到上去二三十億呢，好多好多啲公司嘅。最經典嘅例子當然就係南海石油啦，即係76號啦，所以呢隻係嘢係絕對唔掂得。咁如果你買咗啲股票呢，你見個股數不斷咁增加呢，你就會發覺呢，無論你喺上面喺咩位買，你都會發覺見家鄉呢係遙遙無期嘅。咁呢啲好多情況呢都係啲創業板公司要做。點解呢？嗱，創業板公司係有個特色嘅，就係話如果你做一個 corporate action 或者做一個 M&A 嘅時候呢， SFC 會問你嘅，即係譬如我係應求嘅，我係做呢啲嘅皮草生意嘅，如果你收購一樣嘢，你唔係皮草生意或者唔係依類生意 related 嘅話呢，未必會批。咁所以呢佢有一樣嘢，即係譬如係你話一個水貂養殖場嘅，佢要收購嘅話呢，佢收好多次嘅，佢逐啲逐啲逐啲咁收埋嚟，跟住呢就搵第二樣嘢啦，即係譬如呢唔係水貂養殖啦，譬如係一啲嘅做皮草生意嗰啲嘅 financing 啊，嗰啲財務安排咁樣呢，佢有一間公司呢佢就收返你三五七次，跟住如果收個三五七次，分開個三五七次收咧，佢就收抽翻你水咧，又有抽两三次，跟住又扩大个股本，个股数就越嚟越增加啊！咁啊嗱，同埋另一个特色咧，就呢啲公司咧，如果就揾我哋倾咧，系有一各样嘢噶，咁我就一定会拎样个嘢同佢讲啦，就话咧，喂，你个股价好似啊长期低迷，咁你好难搞噶，咁个老细必定会讲一样嘢，就系话咧，佢唔理个股价嘅。十間著咗十間都係咁講，我唔理個股價㗎啦，我只係做好啲生意，幫我哋啲小股東啊，點樣點樣點樣啊，哎呀其他嗰啲咩財技我唔玩㗎咁樣，係咁講嘅。但係其實呢啲咁嘅公司嘅背後嘅老細呢，嗰啲財技呢玩到出神入化嘅。嗱，以英球為例啦，其實英球控股呢嗰陣時上市嗰陣時呢，就最大嘅賣點係咩呢？就係有個名設計師鄧達志喺度嘅。做嗰個好似非執董嘅，淨係啲咁嘅 click clack 動勢，咁大家諗住哇，鄧達志都係啲 fashion designer 喎，咁你又做皮草嘅咁樣巴拉巴拉，咁好多人擂埋去。咁但係你諗下啦，即係個老細會唔會唔識股價或者唔理個股價呢？個機會係極低囉，因為佢上市嗰陣時呢，佢係搵匯盈嘅821個做嘅，咁跟住就係牽頭嗰個 underwriter 呢，亦都係一啲財技高手嚟嘅，咁幫佢做 book building 嗰陣時呢，即係有兩一次嘅 pacing 呢，做 book building 呢就係東英，全部都係啲玩得之人嚟嘅，咁所以你話個老細點會唔知道個股價係會發生咩事呀？咁所以就係呢隻股其實有升有跌嘅，佢做咗幾次擴大個股本之後呢，佢個因為佢一定要佢係咁樣抽水喺公司裏面刮曬啲錢走呢，咁佢一定會做靚個股價，咁但係嗰個過程當中呢，你冇嘅風險就係話呢，佢做到某個位佢掘夠啦，佢散咗來呢，你係唔知嘅話呢，你上面坐咗呢，你真係唔知要等返十年正廿年呢先至可以見到家鄉。因為呢啲公司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喺上咗市之後，佢個業務基本上都唔係好做㗎啦，求其有錢賺就得㗎啦。佢最主要呢就係話上市攞咗集資嗰筆錢喺公司裏面呢，個大股東呢點樣去運返出嚟嘅啫。咁通過啲 M&A 啊，跟住擴大個股本啦，間公司裏面越嚟越儲得多錢，跟住同一間公司做一啲嘅收購，咁但係剁開五折嚟做，每次譬如二千萬、三千萬嘅，其實對於一間創業板公司好快就剁走曬。以英球為例啦，咁而家其實佢收购嗰间嘅貂皮嗰嘅养殖场嗰间公司咧，其实已经系将佢几年嘅盈利咧，已经系拎走晒噶啦。俾返晒個大股東，因為佢嗰個貂皮嗰個養殖場呢，其實大家即有合理嘅懷疑啦，雖然我唔係佢肚裏面嗰條蟲呢，有合理懷疑就其實都係佢自己嘅啫，咁已經係將佢盈利呀、裏面嗰個 cash flow 呀、已經係攞走返晒，而家但係佢為咗谷住個股價呢，佢都夾硬派息嘅，咁但係派嗰啲息呢其實好輕微啦，咁同埋即係成間公司剩返嚟嘅錢嘅啫，派息嘅用途好簡單，就係話俾人聽，嗱，我呢啲收購呢真係合 理嘅吓、啊，有钱赚嘅，所以我而家咧唔怕，虽然系少少地都派住俾你先嘅。咁但系呢啲就系基本上咧，即系派息陷阱咧，大家要非常非常咁小心。咁所以咧，即系过去嗰几年咧，我见过一啲嘅创业板嘅老细咧，我对佢哋完全系毫无好感嘅。吓咁啊！所以你话呢啲咁嘅咩爵士芭蕾舞啊，嗰啲咁嘅8078、8079啊，即系你同我讲话会升到点样，去点样劲，点样巴闭，一定要买，唔买唔得嘅话咧，老老实实啦，我真系当废话嘅啫。啊，咁啊，所以即系你要买呢啲咁嘅创业板嘅时候咧，你即系尽量就唔好啦。但系即系如果你听到出边啲消息好坚嘅，点样炒嘅，必炒，唔炒咧就死噶啦。咁样嘅话咧，喂，你都真系唔好买咁多啊！呢啲股啊，真系一输起上嚟咧，输到你冇影嘅，有排你坐嘅吓，咁啊，所以小心啲，因为越嚟越多呢啲公司啦。創業板咧有個難度嘅，因為創業板咧 single business line 嘅，你係一個業務咧，你就一路行嗰個業務落去。咁但係如果你話主板嘅話咧，佢係越嚟即係佢可以有幾條嘅業務線嘅話咧，佢嗰啲收購合併啊，可以做多好多嘅。咁啊，將嗰個股本啊，嗰、那個股數啊，一路咁擴大嘅。咁好多人都會話，即係譬如其實股數擴大，嗰、那個股價跌咗落嚟，對個市值係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就咁使乜驚啫？個股數擴大，咁但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嚟講咧，如果你揸住間公司嗰、那個 number of shares 個股數越嚟越多，去到譬如係初時係5-6億嘅話，去到20-30億嘅話咧，你就知道成街都係貨咧，你只股咧炒極都炒唔到上去嘅，咁你就真係一世咧就喺度等見家鄉嘅啫。咁所以呢類股啊，真係要小心翻啲嚇，如無必要嘅話咧，真係老老實實。千祈就唔好掂啦，尤其是近排上市嗰啲新股，包括嗰啲咩衍生啊嗰啲咧，即係睇清楚啲啦。亦都有好多啲網友問，即係中港核點睇咁樣？中港核擺出嚟嘅牌面咧係大嘅，嗱嗱，佢個名有個核字啊，但係佢冇核電㗎嚇，啊嚟緊會有，跟住仲話好快咧，冇公司咧都會上埋市添。咁個股仔個 picture 咧就講得好好聽嘅，咁但係呢類股咧，我自己一定會俾時間佢，即係我會睇翻，譬如多一兩年嘅時間，睇下佢堅定流先得㗎。即係如果你話講咁多嘢，原來流嘅，裡面公司真係掘完啲錢之後咧，就俾人掘翻出嚟嘅，咁就又係有排搞呢啲嚇。咁啊，所以每隻呢啲咁嘅新股啊、半新股啊，我都係會用一個比較長啲嘅時間睇一睇佢哋嗰個實際嗰個做嘅嘢、嗰個行事嘅手法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係即係呢方面要自己小心翻少少啦嚇。咁啊，唔好中呢啲咁嘅陷阱啦嚇。咁啊，第一節完咗，第二節我一陣再翻嚟嘅。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 字。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sin.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